在摄披忍辱波罗蜜，是名忍辱波罗蜜。嗱，咁仍然咧都系讲呢个忍辱。嗱，我哋上个礼拜六咧，呢个忍辱学到个理论，以及呢个修持，我哋曾经咧系讲过好多个理论。嗱，咁啊，今日咧系仍然啊，我哋讲个故事，同埋证明咧。这个忍辱的好处，我们世俗说有一句，那个相公百忍成金，相公这个人姓张的，即是公长张，那他这一生人呢，他要发愿做一百件忍辱的事，这个人家呢，以正常的说话来说，是忍不了的了。咁啊，佢能够忍得，佢要做一百件啊，呢个别人唔能够忍嘅，而佢能够忍嘅事干，咁佢已经做咗99件啦，咁啊总算系圆满咯。咁啊，但系仲有呢一件啊，当然咧未曾圆满，咁啊亦都可以讲嗰啲忍辱嘅事咧，你唔能够刻意得去取求去做嘅。也只有咁嘅环境之内，而你能够忍受得落去啊，咁样就叫做算一件。咁啊，一百件中佢哋忍咗99件啦，咁啊，最后一件啊，佢都冇乜机会啊，能够达成佢嘅心愿，佢就总系咧系心挂挂，即系点样嘅环境之下。佢先就可以做埋呢一件忍辱嘅事啊，嚟到达到佢啊做一百件忍辱嘅事咧。咁啊有一次咧机会到啦，咁就系佢个孙啊草心抱啊，即系佢草孙心抱，佢个孙啊系结婚娶老婆，咁啊择好日子，亦都正式系成亲啦，咁啊孙心抱过门。而嗰晚咧，佢就大排筵席之際啊，咁啊忽然間咧，咁啊有一個出家人，咁啊到佢呢個張公館啊嚟到化緣，咁啊但係張公咧早已經咧係宣布啦，咁啊今日咧就好事，咁啊一般嘅閒雜事幹咧，佢就唔理噶啦，但係佢亦都交代過嗰啲下人啊。佢話：如果有嗰啲僧道啊，所謂修行者邊個要化緣嘅咧，你就儘量俾佢啦。總之佢要食就俾佢食，佢要錢就俾佢錢啦。咁就滿佢嘅心願，就唔好煩到自己頭上嚟。佢早已經交代咗噶啦。咁啊，但係呢一個化緣個和尚啊，佢又唔要，佢亦唔係要飲食。但是他口口声声啊，一定要见老太爷。咁啊，嗰啲下人就冇咗个办法啦。咁啊，亦都老太爷所尊敬嘅出家人，咁啊，佢亦都唔敢发火，佢就只有啊，就回去呢个大堂，咁啊，同老太爷讲话。咁啊，老太爷初时就唔知啊，咁啊，我都以为佢要钱就俾钱，要食就俾食啦。你就唔好嚟煩我啦！但係個下人講個老太爺啊，佢話你個吩咐，我哋早已經咧係照辦。咁啊，但係呢個出家人啊，佢既不為金錢而來，亦不是為飲食而來啊，佢話一定咧要叫你啊見到佢。佢話佢會成全你啊一件好事。咁啊，呢個真係我突然諗。啊好啊，啊你同我请你入嚟啦，同埋呢个大师入咗去个大堂，咁咪咁多个宾友之前啊，佢就问呢个出家人嘅师傅啊，佢话你要见我，佢话你所谓何事啊？咁啊呢个出家人个老实唔客气喎，佢话我听见老太爷今日好孙心好啊，咁啊老太爷话系啊，咁我有个要求。他说我想你的孙心抱今晚洞房个初夜陪我老僧一晚，哇，那你说那些宾客面前 佢講呢句話，咁亦都唔似出家人所應該講啦。咁啊，老太爺一聽咧，本來佢都要動火噶啦。咁啊，在咁多親友之前，佢話就算我肯，我孫你先肯啦。咁啊，佢一時間一想啊，佢話自己係百忍啊，九十九件完成。咁啊，仲有一件未忍啊。我说不定呢一件咧系遮唔住我个隐肉啊！咁我但系今晚唔系我讨老婆、啊，我个孙讨老婆啊！咁啊，就算我肯啦、啊，孙都未必答应啦、啊，佢要只有啊！咁啊，姑且试下啦，佢就揾住个孙行埋嚟，佢话孙啊，佢话今晚咧你本来大好日子，佢话但系呢个出家人啦、啊，呢、这个师傅啊。他说想你今晚一个人独居，他要呢入你的洞房啊。但这个孙呢都算是好人，即是旧书的礼教啊，总是以这个老人家是为主的，他总是自小受这样的教育啊。他说爷啊，他说我是个孙，他说你说怎么就怎么咯，他说总之是爷话事啦。啊，那这个张老爷啊，佢都比較安心啲啦，即刻點頭通過。咁但係咁多親朋戚友啊，就算老太爺肯咧，親朋戚友都會鼓噪喎。但係老太爺宣布大家唔好嘈，我哋照樣飲酒，咁啊先送呢個師傅啊入去新房。好啊，咁啊呢個師傅入到新房，嗰晚咧一切嘅飲宴應酬都過去啦。咁啊，佢呢个先生个果然啊，就入去呢个新房。咁佢所见嘅咧，就系、是、呢个出家人，咁要打坐啊，咁啊闭埋只眼，咁啊坐得四四正正。咁啊，佢亦都知道今日呢件事情，佢亦都唔敢多讲啊。佢亦只有咁你坐喺度啊，咁啊我咪亦坐喺度啦。咁啊大家斗坐，咁啊结果一坐。他們本來飲宴都應該好夜，應該是第二天的早晨一兩點鐘的凌晨，那也不用看坐幾個人就天亮了。但是外面的人呢就很掛著究竟這個房裡面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尤其是這個張老爺那就很心急，天一亮他就敲門，敲門見這個先生沒出來開門。咁佢话你昨晚做咩事？佢冇啊！佢话个师傅坐喺度打坐，佢话我咪先生跟住坐咯。佢又冇同我讲话，我亦都无从好答。佢唔喐唔动坐喺住，我亦只有照坐咯，咪坐到吉阵子。咁我个师傅咯，咁佢喺里边啦。你要见师傅就去里边啦。咁啊，大家一窝蜂咁入新房揾师傅咯。点啊？先望紧一望咧，边处有个师傅啊？前后左右任何一个角落都揾唔到个师傅啊！见到乜嘢咧？见到一个金人啊，成个黄金嘅人啊，瞓喺地下。嗱，所以张公百忍成金个故事咧，就系、是、咁样来。咁啊，呢位出家人咧，当然啊，菩萨再来啊。是满足他成全他啊一百件忍辱的事，那咁啊亦都算他忍得，咁啊亦都算他呢个孙咧咁听话，咁啊成全他呢件忍辱的事。其实呢件事咧系应该啊合情合理嚟讲咧系好难以忍噶，但系佢总算咧系忍咗啦，所以咁就叫做将功系百忍成金啊。嗱，咁我哋現在在呢個現實嘅生活嚟講咧，你莫說話忍一百件啊，真係一件嘅事情，好多都唔忍得啊！每每少少嘅事情，真係好似芝麻綠豆咁少嘅事啫，都會動氣啊！咁啊，因此你一言我一語啊，咁啊彼此相嗌無好口啊，跟住就動手啊！咁啊，闹出人命嘅亦有，少之嘅咧，变成大家冇朋友做嘅，亦都常常有咁嘅事啊。 所以我们一定呢为一个修行者要修这个忍辱这一块，绝对呢不可以动不动啊就怒气就发脾气。咁啊，怒气发脾气嗔恨啊，就系障碍自己嘅道心啊，咁啊亦都好妨碍自己嘅精进道业。所以从前有一位老禅师啊，佢个名字叫盘圭啊。咁啊，有人呢，有人同佢参学请教佢啊，佢就话：老爷婆，老和尚啊，佢话我咧有一件事情啊，好难收得到噶。咁老和尚话：你呢件事我收唔到啊。佢话我有一件事情咧，好似系天生出来啊，一种容易发嬲，系容易暴躁啊，系容易发火嘅毛病。佢话我即使想忍，都好似好难以忍嘅。真的冇咗佢个办法啦，所以我今日咧就嚟亲近你，咁啊，请问你啊，睇佢有啲乜嘢个方法啦，嚟到替我医治一下，等我啲发怒暴躁啊，容易发嬲嗰种个毛病咧，系得以消除。咁啊，当时呢个盘圭老和尚咧就问啦，佢话你咁样讲嘅事情。他说老衲啊，从来都未曾看过啊，有一件的事情叫做暴躁，或者呢是发脾气啊。那么既然你这样讲得这么严重这么认真啊，好像确有其事啊。他说现在呢你叫我帮你医治都不是难。他说我首先要求你呢，就将你的暴躁啊，将你那些容易发嬲啊，将你容易啊反面嗰啲坏脾气咧，你攞出嚟俾我睇一睇。佢话我睇清楚啦，先就可以为你医治啊。佢话如果你唔攞出嚟俾我睇清楚啊，我又点可以为你医治呢？嗱，咁啊，当时呢个参学者啊，佢话和尚啊，佢话呢啲暴躁、嗰啲容易发嬲咧，唔系一件物件嚟噶。他说我就怎样可以拿得出，就给你去看呢。当时这个盘圭和尚就回复啊，他说既然你不是一件物件来的，拿不出来的，也都无非是一事那些烦恼的。他说为什么你不好好地忍耐一下呢？那么说明你拿不出来就不是一件事物啊，既然不是一件事物，都冇其事啦。佢话我亦都冇办法医，佢话你攞唔出来，你亦都俾唔到我医啊。佢话你只有自己咧收个忍辱啊，乜嘢事干都好，你忍落咯。就算人哋得罪你、闹你，或者你遇到啊种种唔顺意嘅事情，你都是这样过了去的啦，你需要去应付他的啦。他说过了去就算了，他说你何必嗔恨啊，甚至何必动不动那就发脾气暴躁呢？这个天，这个亲近他这个人啊，那么听闻他讲个开始之后，他即刻自己就静坐参禅啊，他就自己问一问自己，什么叫做暴躁，乜嘢佢就发怒，乜嘢佢就脾气啊？咁佢一参，佢就悟咗啦。嗱，呢啲亦都系咧，从呢个忍辱中咧而得到解脱。所以忍辱两个字啊，系一般修道者系所应该要学嘅，亦都应该要行啊。如果唔学唔行啊，咁啊成日都系暴躁，成日都系怒气嘅。咁你话系唔系仗住自己嘅道心啊，系妨碍自己呢个道念呢？所以古德讲啊，佢话一念嗔心起， 就百萬帳門開啊，都唔知幾多幾多個障礙之門，都係因為你一意親心起咧，而成為啊一種障道之緣啦。咁啊，二就話引入波羅蜜，就係順住呢個俗世呢方面嚟講嘅，就係我哋作為所謂現實嘅人生之中，我哋一定咧要修行期間要修呢個忍辱行啊。咁啊，佢哋忍辱係波羅蜜，順住呢個俗世呢方面咧係嚟講嘅。第二來說，非忍辱波羅蜜啊，咁啊，我哋雖然修忍辱一番，如果我哋有呢個執著啊，我咧就點一個忍辱，我咧係點樣點樣嘅唔發脾氣，我啊點樣點樣嘅修忍辱法。如果你咁樣作念啊，就未曾離開呢個我相啊，依然係執有呢個欲嘅可忍，咁啊屬於呢個法執啊。所以就話非咧，就係將呢個忍辱之法都要剪除，唔着呢個忍辱之上，自然就不是呢個生死苦因啦。若是以呢個未曾離開呢個我人眾生受者四相而捨身布施嘅比較咧，係不可同日而語啦。所以我哋即使修忍辱啊，咁啊亦都唔好着呢個忍辱之上。嗱，咁啊，從前有個老修行啦，咁啊，佢哋成日都話我修忍辱，我修忍辱啊，咁啊，一班嗰啲調皮嘅小孩子啊，佢話好啊，你修忍辱啊嘛，佢話我哋要你唔忍得，咁啊，有啲人就打佢兩下，有啲人踢佢兩掌，有啲人就擠下佢，有啲人就捶下佢個背脊。咁啊，呢個老人家咧，佢都忍得啦，佢一啲反應都冇啊！你成日佢抌埋嚟、踢埋嚟、撞埋嚟咧，就好似自己咧係痛皮鐵骨一樣，好似冇乜痛樣。咁但啲乜細路仔係跳皮啊嘛！咁啊，既然咁，佢都唔怕發脾氣啦，佢就諗到一種咧真係絕招啦，佢就撩佢嘅耳仔啊，啊揾嗰啲毛草啊細細點咧，撩佢個鼻哥啊！嗱，撩個耳仔痕癢啊，好難睇喎！撩個鼻哥佢打乞嗤啊嘛！咁啊，到呢個時候，呢、這個老人家咧，佢真係忍無可忍啦，佢就即刻發脾啊！佢話：你班死馬騮！佢話：你除我兩下，揼我兩下，踢我兩腳，我都冇乜反應，我都原諒你哋啊！你哋居然撩我個耳仔，玩我個鼻哥，咁啊搞到佢痕痕癢癢啊！打你班馬騮一個即刻就起坐，咁啊追住嗰班細路仔打，嗰啲細路仔就散開啦，拍手掌。嚇、啊！佢話咁啊叫你忍辱啊！佢話咩叫忍辱啊？佢話咁樣撩又撩佢耳仔鼻哥啊，你就成個跳起啦！咁啊點樣叫做忍辱咧？咁啊所以亦都説明啊，所謂忍辱一法係唔容易修啊。嗱，咁啊忍辱一法既然係唔容易修啦。現在這個人即使是修忍辱，照理就很難得了，是人家別能忍的，他能夠忍得了，別人不能夠忍的，他能夠忍得，別人不能夠做的，他能夠做，已經很難得了，不容易了。但是現在本經呢，因為主要啊，就是談這個波野空理啊，以這個空理呢，來到剪除破盡了我們這個執著，所以這個人即使是修這個忍辱之事，他都不能夠有一種執著，我呢是為能忍，對方毀謗我、辱罵我呢，我都能忍，不能夠有這種忍辱之相，因為落於這個相有所執著，都是屬於煩惱，都是未能破盡心中那些迷情， 咁啊，血缘属于呢个生死痛苦之因啊，所以我哋即使修呢个忍辱行唔成功啦，我哋亦都唔能够有呢个忍辱之相，咁就叫做雪飞，系忍辱波罗蜜。佢话自名忍辱波罗蜜啊，咁啊，虽然我哋修忍辱一法唔好着相，但系以呢个世俗理嚟讲咧。我哋唔可以坏咗呢个忍辱一化啦，因为忍辱可以对治呢个嗔恨啦，忍辱一化可以对治嗰啲暴躁嘅脾气啊，可以对治啊嗰啲烦扰嘅怒气啊，所以我哋亦都唔能够废除呢个忍辱一化，所以我哋叫佢做咧系忍辱波罗蜜啊，有佢呢个忍辱咧。这一个名字，所以忍辱一法以这个世界而论的名为叫做苦行啊，都是属于修行人不容易行啊。但是如果以这个第一二世这方面来讲呢，我们虽行这个忍辱的苦行，但是我们了达这个波若破执那种空理啊，就话即忍辱之事，就非是忍辱啊，远离呢个忍辱分别嘅念头，然后先至可以以呢个波野啊无住真空嘅理咧嚟到相契合。所以波若波罗蜜一法就能够摄入全国五道，例如布施。时间忍辱精进禅定修持五法，都不离呢个波野一法啦。若无波野，系不能到彼岸啊！以波野观空故，亦是布施、时间、忍辱、精进、禅定啊，系冇呢个布施、时间、忍辱、精进、禅定嘅执着而同呢个相，咁先至可以符合啊。相契于呢个波耶真空自在咁妙理，所以若果任何一个人修行能够证到呢个忍辱波罗蜜啊，先至系叫做闻时经啊，了达呢个真空无相无相嘅道理，咁啊呢个人咧真能行忍。行忍之时不见有忍辱之相啊，这个人就叫做甚为稀有啦。那么何以故啊？须菩提，他如我识为歌利王，割截身体啊，和我于以是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此一段经文呢，就是引证而述证呢所谓离一切相。即明佢哋知佛啊，因为佛孔同当机须菩提尊者，佢虽然悟得离相之理啊，但系未曾咧涉及啊呢个事相之事喎，所以特别咧以佢自己咧做一个证明，攞出嚟讲一讲点样修呢个忍辱行啊。是给你的须菩提尊者是做一个榜样，但是又恐怕人家啊，但是认这个波野是为第一波罗蜜，不知道全国五道啊，也都是波野波罗蜜而得到道彼岸。例如我们现在以这个忍辱一法而论，若果你不能够离相行忍啊，即使一句说话之微，而你就纵火是发怒烦躁啊，咁啊少少事都尚且不能忍啦，何况如下文所讲啊，所谓知知知解时，你岂又话唔系呢个嗔恨心话？咁啊一有嗔恨心，就以呢个波若无住真空嘅理体咧。相违背，如果我们能够以这个金刚波若真空妙理所行都是无住而离相，就不单为有欲能忍，而 且進一步呢個了解咧，亦都無欲可忍啦。所以話即非波野波羅蜜。嗱、那個荷爾歌咁啊，點解呢？原來是非忍欲波羅蜜，是名忍欲波羅蜜啊。咁啊，荷爾歌三個字就係正式上文所謂忍欲非忍欲嘅道理。咁啊，須菩提以下就係、是、引己做個證明，因為平常人啊，少少嘅事情，咁啊或者咧佢有啲修養啊，都或者佢會咧能夠勉強可以咧去忍受，但係若是話生死大難關頭，所謂絲毫不能假借啊！要必定有真实功夫，方能呢个自在无碍。所以佛咧就引自己做个证明。佢话例如我往昔俾呢个歌为呢个歌利王啊，无理而取闹，所谓割截身体。佢话我依于时啊，如果有呢个四相嘅话咧。我就唔能够忍啦，所谓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有呢四种相存在咧，我就唔能够忍受啊。咁啊，因为我离四相，无我、无人、无众生，亦无时间嘅寿者，四相都行离，所以唔见有我身被人割截啊。亦都唔見得有呢個波利王對我咧係割裂，所謂一切分別都無，咁啊即使係無欲可忍啊，咁就成為真實嘅忍欲波羅蜜。嗱，我識為波利王，咁啊波利王咧陳朝呢個真帝金剛經嘅譯本啊。他们译为这个嘉陵嘉王，那么唐朝玄奘法师的译本呢，就是译为他的铁利王，中国话呢，他的极恶，就是他这个人呢，是很暴躁的。那么如果照这个玉符经里面讲，佛就话，我往昔是生于这个南天中国呢、这个富丹罗城呢、这个婆罗门家，咁啊当时有个国王啊，就叫做哥利王，咁啊亦即是咧叫做迦罗富王啊，佢嘅性情咧好暴躁啊，佢亦都好骄慢，好贡高。咁啊佛话个我响嗰个时候咧修行啊，个为着度众生之故。他就在这个波利王的王城之外，他就自己是入地参禅，是修这个忍辱行。那么当时这个波利王啊，他见到有一天所谓百花齐放啊，天气清朗，那他就想郊游啊，如果想心乐事，他就帶埋好多嗰啲高娥美女啊，佢就出城去遊玩啦。咁啊，去到一個樹林裏面，咁啊又唱歌又跳舞又飲地又食，咁啊足足玩咗大半日啦。咁啊，佢亦都玩到疲倦啦，咁佢就瞓覺。咁啊，瞓覺啊，服侍佢左右全班嘅高娥彩女。见到呢个皇帝都瞓咗觉啊，佢自己亦都去玩咯。点不知咧，一睇咧，就在呢个左近啊，有一个修道嘅人，咁啊好慈祥啊，亦都咧好端庄。咁啊呢班公和彩女总算系有事根啦。佢见到咧有呢个修道好端庄、好威仪齐整嘅道人啊，佢就通通不约而同。咁啊，一齐去到呢个修道人嗰个地方咧，对呢个修道人恭敬礼拜、长跪合掌啊，就请呢个修道人就为佢讲经、为佢说法。咁啊，当时呢个修道人 应他们这帮宫女之所求，就为他们算这个种种真的无上神心离缘了花，那么断他们这个贪心欲念。那么一方面就讲经，一方面那些宫女呢就好像文化了，那么讲的文的彼此合作，那么不知不觉呢讲又讲得好有神气的，这个听你们都听得很有兴趣啊，那么就是这么听下去，就这么讲下去了，那么不知不觉这个时间呢就过得相当长啊。那么这个国王呢就这个晏昼啊分享了，咁啊，瞓醒佢哋，咁啊揾翻佢剛才陪出嚟呢班宮娥彩女啦，但系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啊！佢放眼一望，啊，原來不遠處啊有個修道人，咁啊成班自己個宮娥彩女啊，都圍住佢前後左右個個都坐喺度，咁啊聽佢講經。咁啊，當時呢個哥利王啊，佢就好嬲啊，佢啲脾氣就發起嚟啦。他就去到这个修道人那个地方，他就用这个最恶最脾气大的最暴躁那种心情是问这个修道人，各位我问你有没有见到阿罗汉果啊，你知道是吗，要见到阿罗汉果断这个三界的自私烦恼啊，这个修道人啊咁就以呢个三界嗰种贪欲咧断尽，咁啊当然呢班宫女在佢左右都唔会发生问题，所以佢问佢有冇见过阿罗汉果咁逼，主要都系问呢个问题啦。咁啊当时呢个修道人答佢未得喎，佢话大王我未曾见得阿罗汉果啊。咁呢个大王又问啦，咁啊而家你未见四果阿罗汉啊？他说你有没有见到三果这个阿罗含啊，这个不还果呢，如果见到这个不还果呢就不再来这个欲界受生死呢，也都是断这个世间的欲念，那即使宫娥彩女围住他啊，他都不会起心动念的了，所以这个王问他的目的呢主要也是在这一方面。咁但系呢一个修道人，佢仍然系一句啊，嗰个大王，佢话你问我有冇见到呢个生果不还果啊？佢话我亦都未曾见得啊。当时呢个大王仲嬲啊，各位，佢话你既然有年纪少啊，你又未曾得到呢个出世圣果，佢话连生果仙人你都未得到啊。他说你就是最终有这个贪心有这个爱欲的烦恼啊，他说所以你呢就是叫了我这帮宫娥彩女呢那么来你这个地方呢那么跟你聊天啦，那么种种就取笑了调戏了，那么当时这个修道人说啊，他说大王，他说我绝对无此事啊，他说我对住这个宫娥彩女啊，他说我就未有这个欲意。当时这个大王啊就不是很相信啊，总是说他，但是这一位呢老秋行他说大王你要知道，他说我虽然未曾见过，即是说未曾啊离开这个贪欲啊，他说我的内心呢实实在在啊就是没了这个贪欲。当时这个大王他说痴人，他说世间普通的仙人他就只是呢吃那些生果菜蔬不吃人间这个烟火的谷米啊，他说即使世间上那些普通的仙人只是服气吃果不吃这个人间的谷米啊，他如是修行他或者见识的尚且起淫念啊，那么何况你是一个年少人未断贪欲啊，他说有什么啊是证明你啊见识而不起心动念啊， 同埋當時呢個修行人就講啦，佢話大王啊，佢話見色而不起貪念，佢話呢種功夫啊，就唔係由於啊所謂福氣食果啊，不食呢個人間嘅煙火咧，原來啊唔食呢個人間嘅煙火咧而得來嘅喎、哦。佢話應該咧就由於啊我哋嘅心心念念修行人，佢話念一切都係無常，佢話我哋念啊一切都係不淨。咁啊，既然一切法都係無常不淨啊，佢話所以我即使嘅理識當前啊，佢話我都唔會起呢個貪念。咁啊，當時呢個大王又講啦。他说如果若有轻贪而心毁谤，就云何得闻这个修持境界呢？那么这个修行人说，他说我没有这个嗔恨心啊，怎样叫做毁谤啊？那么这个大王又说，他说什么叫做持戒？那么这个老修行人说，他说忍辱啊，就名为叫做持戒啊。那么这个大王更嬲啊，好，你話忍辱就叫做持戒啊嘛，佢話我都要考驗下你，佢即時揾張刀啊，佢就割咗呢個修行人嗰一對耳仔咧，攞落嚟，佢就問佢啊，你能唔能夠忍啊？咁啊，當時嗰個修行人，佢俾呢個大王割咗嗰對耳仔佢，佢唔單能忍啊！佢忍到連痛楚都冇啊，所謂顏色都唔會改變啦。咁啊，當時王嘅座下咧，左右好多大臣啊，佢見到咁嘅情形，老三行俾人割咗個耳仔，而家唔會叫痛啦，能夠忍受，面不改容，佢就對呢個大王勸諫啦。佢話大王，佢話如是修行嘅大菩薩，咁樣佢都能忍啦。我哋唔應該再對佢加害啊！咁呢個溫君，呢個大王，佢而家唔領情啊！佢就反問佢嗰啲勸佢嘅大臣，佢話：你哋以乜嘢嘅本事啊？你知得佢一個大士、一個大菩薩能忍呢？咁啊，嗰啲大臣就講啦：佢話大王啊，佢我見到佢俾你割咗個對耳仔之時。咁啊，容啊都不變啊，所以我知道佢咧係能忍，係一個真正修道人。當時呢個大王啊就唔服啊，佢話我仲要試佢啊！你話佢能忍啊嘛，我仲要試佢睇佢真係能忍啊！佢就即刻一割咗佢個鼻。咁啊，呢個大王就問啦：你會唔會親恨我啊？咁啊！呢個修行人講，佢話我唔會親恨你啊！咁呢個大王咧又斬咗佢對手，又係咁樣問佢，斬咗佢只腳，又係咁樣問佢啊！佢話你會唔會對我親恨啊？咁啊！老修行講啊，佢話我對你嘅行為、對你所做啊、對你加害於我之一切。他说我绝对不有半点的亲恨。那么这个大王听到啊，他更加嬲啊，因为这种都不合情理的、哦。他说我又将你手脚都斩断，鼻都割埋，耳仔都割了，他们有什么法子能够忍得的、啊、你都说能忍，好啦，你既然能忍就再来啦。他直情将我好像解剖一样，那么他就肢解了，等啊，慢慢啦，好似將佢咧要啊全身解剖一樣。佢話睇過你啊，仲真唔真係能夠忍得冇呢個半點親恨咧？咁啊，以時呢個老修行啊，佢就自己作伴。佢話我已經無量無邊世中都係收集呢個慈心三昧啊。收集呢个慈悲之人，我就悯念嗰啲苦恼众生，所以我心就无嗔恨啦，一切都能忍啦。咁啊，当时呢个四天王天，佢就知道呢个波利王要害佛啦， 所以四天王就发脾气啦。他问你这个咁嘅无道嘅昏君啊，发你都咁悍，咁佢哋喺天上啊，抌嗰啲砖，抌嗰啲石头，咁啊落嚟呢个人间，咁啊将呢个哥利王咧想啊有所行动对付咯。咁呢个哥利王啊，到呢个时候先至知道啊，自己都创咗祸啦。咁佢就好慌，好慌咁啊，佢就好怕啦。咁佢就即刻去到呢个修行人之前跪低，佢就同佛讲啊，就话我咁样咁残忍啊，危害佛身，就话弥天嘅大罪啊！就话唯愿慈悲哀怜救度我啊！咁啊，愿我能够得到忏悔。咁啊，当时啊，呢个老修行佢就同呢个大王讲啦，佢话你唔使介意，你唔使恐慌。佢话我嘅心啊，都仍然无嗔恨啊，好似乜呢？好似所有嗰啲宫和彩女围绕我左右听我讲经说法嘅时候，佢话我嘅人即使对住呢班宫和彩女啊，但系我嘅心呢系无有贪念啊，所以我现在对住你，你咁样种种加害于我，佢话我亦都冇呢个嗔恨心啊，同样嘅道理。咁但系呢个大王咧，始终系矛塞啊！佢就问啦：佢话大德啊，佢话点样可以证明啊？系知得你心无嗔恨于我啊？咁啊，当时呢个老修行就发誓啊！佢话我如果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对你加害于我之时，如果冇呢个嗔恨心嘅，佢话愿我此生啊！俾你斩咗嘅地方咧，仍然系皮肤如故啊！我发咗呢个愿之后咧，他果然佢个身体啊，还系被呢个大王斩咗嘅地方都得到皮肤如故。咁啊，同时佢亦讲啊，佢话我唔单冇嗔恨啊，佢话我仲要发愿做你啊！佢话日后如果我能够得成佛道之时，他说大王啊，我不单不亲恨你啊，我还要首先第一个是要道你信佛啊，要道你出家。他说够大方了吧。那么佛当然因为做了个老修行之时，被这个哥利王这样啊割截身体，他都没有这个半点亲恨心啊，所以今生他成佛啊，他最先做的弟子呢，就是貂蝉儿尊者。貂蝉儿尊者就是佛法中第一个出家者。那么这个貂蝉儿就是生前往昔啊害他这个哥利王。那么当然这个老修行就是如今的释迦牟尼佛啊，他曾经讲过对哥利王咁样对佢割截身体种种加害，唔单无亲啊，佢仲要发现先要成佛道之前，第一个要道佢。所以你话哥利王就系今时第一个从佛出家嘅貂蝉儿尊者，而当年啊呢个老修行就系释迦牟尼佛啦。嗱咁啊，所以佛呢就系将自己咁啊做一个证明，咁啊说明啦，佛多生多世啊，行呢个忍辱一法，所谓心无嗔恨。咁啊，何以故？我于往昔结结之解时，个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啦，就应生嗔恨啦。此就系解释，呢个何以故啊？我说。为这个恶王这个哥哥利王节节之解的时候，我都没有亲恨呢。他说因为我心达波如真空妙理，他说没有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啊，即是说 我隋王识正宗为呢个波利王节节肢解之时，如果有呢个我人众生受者四相咧，就应该生呢个亲恨心。咁啊，一有亲恨啊，咁啊，点可以当时立世就可以心中并斩被割嘅地方系还复如故啊？咁啊，因为冇亲恨啊，先至可以再去立世。发愿之后，身被斩的地方啊，系情复如故，咁啊证明咧佢啊系无有亲恨啊，系无有咧呢个怒意。咁啊，释迦牟尼佛咧，因中行菩萨道之时，就系、是、如是咁样修忍咯，所以佛咧就为当机须菩提尊者做个证明。说明呢个忍辱一犯啊，系修行者所应当要行，系为一个学道者啊，亦都所应该要学。